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共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叮一声之后咧，又开始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因为今日系星期日同埋星期日嘅晚上，我谂希望你已经习惯成自然就好啦。应该都会啩，系廿几年咁都未习惯，咁你可能有啲奇怪。咁希望如果你听开咧，就好似有啲共鸣咁啦，好似有啲老朋友约咗你啦，唔能够唔出席噶嘛，最好唔好迟到啦。应该唔会啦。如果你而家开个电台一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我就喺度等紧你噶嘛，所以你一定要出现噶。我系欧巴欧瑞强，我有两位好拍档，就系阿坚哥，你好，系啦。咁同埋当然有我哋嘅靓声琴手啊 ，Dance 吓，咁啊坐喺好遥远嘅地方，不过咧远啊，啱啱要望到佢，因为我哋三个咧嗰啲音乐要互相沟通噶嘛，坐喺个 grand piano 嗰度。一望望过嚟，唔净止我一个人啦。今日多咗两位老朋友，咁大家都知道啦。二千靓歌再重聚咧，系一个歌唱节目，现场嘅唱歌节目，好多时候咧都会俾大家一个好大嘅惊喜嘅。今日咧就系其中一次。顾几君， 你好 Albert， 顾 老板，我觉得你好勇敢咯。 点解啊？ 你俾个机会我嚟，你知道我唔系歌手嚟噶嘛？ 你唔系职业歌手，不过我哋二千靓歌咧。不是随便邀请人的，虽然不是个个都肯答应，但是 你客气你客气我们真的略凡应一听到你话可以邀请我来。 因为呢我今天就邀请不仅止是顾几君啊，最难得我很感激你，因为呢人家说夫唱妇随，你竟然呢带埋我已经识了很多年的你个顾老板啦，花名系咪啊？但系会唔会系你个系啦？你个老板咧，另外一个老板就 Owen Chan。 你好 ，Albert， 你好 ，Owen 你好啊！嗱，我哋即系私人聚会唱歌就无数咁多次嘅，但系好难得真系可以咧邀请你嚟二千靓歌，重要咧就系两夫妇一齐。 我哋嘅永恒。 夫唱妇随定妇唱夫随都冇所谓，系咪啊？你屋企有冇一齐唱歌嘅？ 因为我嫁咗，即系你啲嫁猪就随猪啦吓，咁佢咧就中意唱歌，欧文中意唱歌， 好中意唱系啊。 咁其实我做演艺界咁耐咧，其实我都冇乜点唱歌，但系因为嫁咗俾佢之后咧，咁佢自己有夹 band 啦，咁夹咗 band 咧又会话，你都要嚟学下，因为点解咧要预备啊？ 哦， 即系通常啲 朋友 系咁一定要个暖场歌手噶嘛，咁我就会喺嗰度咧，即系又走下 key 啊，又搞下气氛啊，咁跟住大家就好放心咁唱啦。我就嗰个角色， 好开心噶，因为咧 Owen 咧就系一个歌唱音乐发烧友啦，有夹 band 之余咧，就要每一个礼拜咧都喺自己嘅 studio， 即系我所识嘅朋友咧，好多个都系咁发烧嘅。因为我想你一路成长的过程当中啦，由细个的时候就想唱冇时间唱，系咪？机会就少少啦。 系啦。 咁到咗而家就整个录音室添，系咪啊？搵啲咩人嚟唱？ 我哋乜都有噶啦，朋友好开心嘅，咁啊唔知边个有兴趣唱歌嘅，觉得自己系五音齐全嘅，佢都欢迎噶啦。 即系好似温拿咁啦，温拿啱啱去完啦，佢哋嗰五个都算系五把声音啊吓。咁 anyway 系即系好多呢啲圈内嘅朋友啦，都会去你嗰度。其实呢、這个气、氛呢、這个呢一、這个咁样嘅氛围，好我自己好 enjoy 嘅。即系我哋试过无数咁多次，某人生日咁样咧，就个个咧。即系大家身边旁边嘅人未必见过呢啲场面就系、是、所有呢啲巨星咧抢麦啊！大家 即系如果你唔喺等大家未 warm up 嘅时候扑上去唱咧，系应该轮到我哋噶啦。 轮到啊，因为你点会够啊？学友啊，佢哋抢啫，系咪？佢唔系讲笑。如果喺出边嘅场合啱啱调转噶嘛，请都请唔到上去。 系啊系。 但系呢啲咁嘅场合咧，真系自己人开 party 咁啊，开心嘅。不过即系其实系提一提啦，头先啊顾纪干咧自己。好谦虚地，哎呀，我好少唱歌，我又唔得啊，我要暖场。其实大家知唔知道咧？佢喺一个好出名嘅电视剧嗰度咧，唱过一首好出名嘅插曲嘅。 喂，嗰阵时有 出咗街嘅， 我觉得大家都好勇敢咯。即系我喺曾经喺《洛神》嘅电视剧入边咧，就做一个歌姬嘅。 系啊。 咁啊，监制就同我讲：，喂，你嚟，我俾你唱埋嗰只歌咁。咁我点解你会俾我唱埋？我觉得嗱，大家我成日都问人嘅，点解你会揾我？点解？咁佢就话：我觉得你得嘅。咁所以咧就。我好幸運咯，即係自己一生人有一隻係啊顧家輝先生、陳少琪先生兩位一個作曲填詞，我覺得好好感恩。嗰份係一份唔俾錢買唔到嘅禮物咯。 係啦，我哋今日二千里歌嘅禮物咧，就係、是、呢一份，起碼有一份呢一啲現場唱啊！阿顧老闆咧現場同我哋再次好多年後咧演繹呢一首《惜花》啊，係咪？ 一陣間希望大家包容啊！ 我哋大家都會惜花嘅。喂，不如而家咁啊，開始啦！即係我哋傾偈咧，即係有排傾啊，變咗即係以前好似你喺電台主持過咁多節目啦，好似一個 talk show 咁啊，唔得嘅。二千里歌其實係一個唱歌節目嚟，所以不如咁樣啦。啊，頭先話副唱副除啊，副唱副除啊，是但兩個合二為一嘅時候咧，唱只夫婦合唱歌嚟聽下你。 好啊好啊，其實咧歐文佢就帶住我學唱歌啦。係。咁佢就以前就好忙嘅，咁自從退休之後咧，佢就開始俾個機會我。咁我就覺得我哋而家嘅狀態就係咩咧？以前大家都奔奔波波，見面嘅時間少，而家咧就有少少，如果用一個電視劇的歌嚟形容咧，我覺得我哋兩個已經是不問世事，笑傲江湖。 哇！ 不如試下呢只。 哇！呢只係喎，笑傲江湖，當年雙葉嘅歌嚟啊嘛，嚇葉振棠同埋葉麗儀。好，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 Owen Chan 同埋佢嘅太太顧紀君。 多謝。 那用真世上浮名，世事似水虚无的， 要觅取世上深情，何用奔波险境？ 也亦知剑是无情。此心再难静， 那恩怨未曾 忘，纵是相聚也短暂， 心中此际情， 此际情也可永。 那句千里路遥遥，未曾把风霜击。此生幻性， 多少有情， 悲欢往夜，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踏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情， 此际情也可。 心中独留， 此生还剩 多少友情， 悲欢往夜，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 笑傲天际踏前程，去历几多沧桑，再不问，此际情也可 俾大家一个好大嘅惊喜噶啦，真系要头先咁样系 live 现场唱，都唔知几多年冇公开唱过歌噶，啊，基本上我冇，我好耐冇听过你哋公开唱，咁啊尤其是啊顾老板啊顾继军，系咪？都多数咧欧文唱翻多啲，你好少唱嘅。 我唔敢献丑啊。 但系咧头先听到你把靓声咧，啊欧文，我想问你，你老婆咧，如果突然间话喂，我想转翻职业歌手，俾唔俾？ 绝对支持， 绝对支持。喂，佢直情有呢、這个呢、這个潜质喎。 佢等星梦奇英啊！ 而家咧，而家兴翻咧，即系好坦白讲啊，即系所谓中年好声音咁受欢迎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我哋呢个年代呢啲，即系唔系净系话把声啊，或者系点样操练啊，而系咧嗰种情怀同埋嗰种即系 心里面有团火， 嗰团火同埋个累积嘅，即系你要系即系沉淀咗好多年嘅经历啦，嗰种感情啦，有啲呢啲歌咧，譬如你《笑傲江湖》呢啲歌咧，即系我够胆讲，可能如果你揾一个啱啱出道嘅小朋友，系唱唔到嘅，即系基本上，你冇嗰种，你有咁嘅声，你但系你冇咁嘅情怀，啊，冇咁嘅累积嘅情感去表达。 呢只歌冇乜咁嘅年纪，我谂感受唔到嗰种即系退隐江湖嗰种感觉。 所谓退隐江湖咧，就即系即系好多时间，而家可以咧就过翻自己想过嘅生活啦，系咪？欧人就当其时好忙啊，即系事业型啊嘛，咁啊，个个男人都系咁啊，应该噶嘛， 应该要。 咁啊，而家咧就即系面对住啊顾继军咧，日日可以咧夫唱妇随，日日喺度夹歌都掂啦。 所以有多余时间喺度鞭挞我 啊！得啊，我谂咧下次如果再出现咧，哇！真系又会进步神速都未定啦。最紧要就系大家成日即系磨剑啊嘛，喺头先笑傲江湖嗰啲。内容都是这样。好，咁跟住呢，就头先大家听到啊顾继军嘅靓声呢，即係我唔係擦鞋嘅，係有一把天生嘅靓声，即係有好有質感嘅声音。我怀疑你有一隻歌呢会唱得好好。你即係你同杜丽莎呢唔同嘅。咁可能呢又再接近啲容祖兒，容祖兒又翻唱杜丽莎嗰隻假如啦。咁即係當然每一個人呢都有一種唔同嘅聲線，唔同嘅質感，即係譬如歐文咁樣呢，哇，要佢唱嗰啲Sinatra， 哇，嗰啲即係哇，嗰啲聲音先，我又唱唔到㗎喎，一把聲太即係 個個人有自己 嘅特質，係啦，即係冇嗰種咁嘅感覺嘅，咁所以我懷疑你呢一隻歌呢會唱得 試下好 唔好聽，係啦，假如你肯唱， 我直情肯唱，我好中意呢一个。 O、okay. K， 老板加油， 加油！ 多谢鼓励。 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假如真的要说分手，请求把我愉快记忆都洗去，才能免我一生也在默默痛苦。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请求不要让我知道，假如干了泪水中的伤， 可否不再剩下我不顾，只求再度沉默你曾在心头留低的爱，跟那情深的维护，请用我在期望有日在将来能让你会明白我仍在痛苦，假如不许我再跟你生活，世上不必存着有我，假如天意让我此生得不到你，不必需要有天意，只求再度沉默你曾在心头燃烧的爱，跟那情深的维护，请容我再期望有日在将来再跟你生活，世上不必存着有我，假如天意让我此生得不到你，不必需要有 讲嘢住嘅，因为等直都完晒啦，因为完完整整咧，你可以翻屋企啦。即系如果能够录低佢剪咗出嚟咧，摆唱片都得嘅，出唱片啊嘛，我唔使再录噶啦，系啊，非常之好高水平嘅吓，一个现场演绎嘅顾老板吓。阿欧仁，你老板真系， 我啱啱听完之后咧，我就决定听朝早签咗佢。 系，你可以做喺即系退休经理人，退休做个经理人都几过瘾噶， 几好 噶。 系咯，佢俾我唱歌嘅时候咧，佢要请人食饭啦，请人饮酒啦，人哋先至会嚟。 啱啦，我哋班朋友咪嚟咯。喂，欧仁啊，我哋而家即刻嚟一只。 好， 可能会将嚟紧呢个中秋节咧，你个心情咧系唱出嚟。 哦， 你而家开心啦吓，又叫做系咪阿古老板佢咪退休啊？叫做 退休噶啦， 系咪真噶？ 真系噶，真系噶。 无月有问， 唱歌至好啦，世界全世界即系最开心嘅时刻，而家嚟啦。OK，Fly us to the moon。OK， 我哋一齐飞上去， 加油加油， 轻松嘅版本。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song.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翻咁上下音樂嘅資歷咧，就要唱下呢啲叫做 standard 嘅歌啊，即係我哋西方叫做標準歌。咩叫標準歌呢？即係話你所有 professional 嘅歌手都一定要識唱嘅呢一首啊，唔識唱 Fly Me to the Moon 或者唔識即係好盡情咁輕鬆地演繹咧，就唔入流嘅。喺外國嚟講嚇，即係職業嗰啲啊。咁所以今日我嘅職業水平Owen 咧同我哋 Fly Me to the Moon 咁啊啱曬啦，咁啊遲少少就中秋嚟緊啦，咁啊買定啲雙黃蓮蓉魚就去你嗰個 studio 嗰度咧，就唱曬呢啲係飛向月球嘅歌啦。 我啱啱今日買咗個綠黃蓮蓉魚， 真係 係啊！我哋會送一個俾你，因為我好中意食蛋黃啊！我覺得六個黃擺埋一個月餅入邊咧，係好大滿足感。 我見過，我亦都喺我屋企度出現過一次。當然我一啖都冇食到，係啊！我每年咧就食一四分一個月餅嘅。 我知道見到你咁 fit， 都知道你係好客仔。 哎呀，唔係啊，九年。半夜新闻报道后，我哋仲有好多靓歌等住大家，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务院任命刘光源接替陈东出任中联办副主任。刘光源曾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今年两度率团出访内地考察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倡议最新发展。陈东上月获委任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预料将重返家乡福建出任省人大副主任。建造业输入劳工计划上星期一开始接受申请，配额上限12000个。建造商会会长林建荣表示，已经有业界提出申请，但是目前未掌握实际数字。林建荣出席电视节目时表示，相信输入的劳工主要来自内地，因为两地文化差异较少，语言上较易沟通。他說政府已經要求承建商要在當局核准的勞務公司尋找外勞，亦容許承建商預先列明在項目完結後到第二個項目工作不必重新申請，每名工人最長可以留港工作兩年。另外，工作暑熱警告推出超過兩個月，政府早前說正研究能否微調。林建榮說，業界正制定實務手冊，強調力度不會低過政府指引的要求，正同當局商討。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發表網誌，表示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工程期間，升降機需要暫停運作，對居民造成不便。市建局夥拍東華三院統籌及提供一站式社區支援和免費外展服務，涵蓋出行、復康、社交，以至送遞膳食和日用品等。對於有特殊需要個案，例如無法利用樓梯機協助上落的肢體殘障人士，市建局會利用轄下安置大廈的單位，為有需要人士在工程期間提供臨時居所，安排專業人士跟進和照顧，將工程帶來的影響減至最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 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波多黎各艺术家安杰尔·奥特罗咁样形容自己嘅创作：我画中嘅物件系嚟自我童年嘅回忆，亦都代表住嗰啲至今仍然喺我生活之中嘅事物或者情绪。 譬如好似系海之翼呢一幅嘅作品，一部钢琴被潮水浸住，旁边围绕住橱柜、电话、帆船等等嘅物件。加上红色的背景，我看的时候都感觉到一种混沌梦幻的状态。 其实安杰尔·奥特罗擅长融合魔幻现实主义、抽象表达以及日常观察，他视觉叙事的方式很独特。不止咁添啊，当你细心留意刚才你讲的《海之翼》这幅作品，他地板上面的图案是源自波多黎各，亦即是他家乡常见的瓷砖，呈现了当地殖民历史的集体记忆。 我又观察到他的画作之中不乏海浪的图案，他提到这些巨浪隐喻情感的波澜。 其实奥特罗经常都会思考海洋这个主题，因为他成长在加勒比地区，他经常在海洋吸取灵感，而他的作品通常都是透过叠图、剥离、拼贴油彩颜料等等的方式创作，藉此去探讨记忆这个概念。安杰尔·奥特罗现在正在中环豪塞沃斯画廊举办个人展览《海之翼》，展出10幅全新画作。 展览日期由即日起去到7月29日。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The loveliness of Paris seems somehow sadly gay. The glory that was Rome is of another day. I've been terribly alone and forgotten in Manhattan. I'm going home.To my city by the bay,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High on a hill.It calls to me to be where little cable cars climb halfway to the stars. The morning fog may.I don't care, my love waits there in San Francisco. Above the blue and windy sea. When I come home to you, San Francisco, your golden sun will shine for me. The golden sun will shine for us. 这个 golden sun 就是刚刚唱歌的 Tony Bennett。 咁呢只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已经是半个世纪以来，超过半个世纪以来一只超级的经典名曲。原唱人就是头先这一位 Tony Bennett， 咁啊啱啱喺两日之前就与世长辞。其实他今年咧应该是享受97岁 啊， 系啦，差不多成100岁，好少好少歌手能够唱到咁耐。所謂唱得咁耐，唔係話你活得咁耐啊，而係佢竟然即係喺都7-8年前啦，或者有冇10年咧，我唔係好記得。竟然又再出唱片，唔止一隻。咁啲唱片咧就唔係一個人唱，又唔係唱翻啲舊歌，係唱翻曬以前啲歌，不過重新改編咧，同所有嗰啲巨星合作啊！哇，喺嗰啲巨星係差唔多，係做得佢孫嘅好多嚇，即係譬如 Lady Gaga， 即係。Lady Gaga 咧，初初咧我都有啲跌眼鏡，我以為哇嗰啲扮嘢啫，即係古靈精怪啫嚇。原來佢唱歌好鬼叻嘅，咁第二咧就唱舊歌都好鬼好聽嘅，呢、這個你估都估唔到， 係好精彩， 好精彩。不如咁樣啦，我哋呢一個即係 Golden Sun 啊，哇呢一個閃耀嘅太陽咧，永遠即係喺個樂壇嗰度咧係即係可以流傳好耐好耐。嘅 Tony Bennett。佢曾經同 Lady Gaga 咧就重新錄過一隻歌，咁呢隻歌咧就係真係喺爵士壇又好，喺流行樂壇又好咧，係長青長經典嘅一隻歌，差唔多我所知嘅以前嗰啲經典嘅舊歌手咧都有唱呢隻歌，呢隻真係 standard 之中嘅 standard。不如咁樣，顧老闆。 嗱，我 你咁后生，你识噶啦。 你知道我唔得嘅。不过我觉得，作为对呢一个偶像嘅致敬咧，我哋勉强希望大家包容一下。我哋想唱呢只歌《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哇，真系即兴都唔紧要啦，因为我哋系即兴嘅节目嚟嘅，你知唔知啊？ 有诚意。 OK， 我哋由 Owen Chan 同埋佢嘅太太顾纪君。合唱呢隻以前 Tony Bennett 同埋 Lady Gaga 合唱嘅歌叫做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I've got you deep in the heart of me. You're so deep in my heart, you're really a part of me.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I've tried so not to give in. I said to myself this affair. But why should I try to resist when, baby, I know so well?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I sacrifice anything, come what might, for the sake of having you near, in spite of a warning voice that comes in the night and repeats and repeats in my ear. Don't you know, little fool, you never can win?Use your mentality, wake up to reality. But each time I do, just the thought of you makes me stop before I begin. Cause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wake up to reality. But each time I do, just a thought of you makes me stop before I begin. 'Cause I got you under my skin. And I love you with a tattoo under my skin. Under my skin. Yes,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真係入心入肺，我哋國語歌有隻叫做愛你入骨啊，咁但係佢哋咧就我都唔知點譯啊。I got you under my skin， 唉，喺嗰啲塊皮底下唔知咩事， 要啲皮下脂肪夠， 皮下脂肪係啊。不過真係即係將佢嘅即係感情藏咗喺個皮下脂肪度咧，就永遠都唔會散嘅。係咁就慘啦。不過頭先咧就真係向呢、這、一個即係97歲嘅 Tony Bennett 致敬啊！ 樂壇巨匠， 因為我雖然咧即係唱民歌啦，細個咁，但係我記得咧，我第一次接觸一啲好大隻嗰啲咧，好人你實記得啦，嗰啲好大隻嗰啲 LD 咧， 係啊， 嗰啲卡拉 OK 啊，啲卡拉 OK 嗰啲第一次發明咧就唔係咁細隻嘅，係好大隻，佢黑膠碟咁大嘅，又厚又盛啦。咁啊就第一個出嘅咧，就應該喺日本嗰度出嘅，我好記得咧就係、是、好似 JVC 出嘅第一隻。即係我見過第一隻啦，可能唔係啦，但係即係日本可能更先。但英文歌嘅卡拉 OK 嘅大碟咧，就係嗰只裏邊咧，就係、是、有呢一隻。 哇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然後同埋咧仲有呢一隻 ，I got you under my skin。咁我呢只我唔識唱喎，但係我第一隻唱嘅 Tony Bennett 嘅歌咧就是、I left my heart。哇！直情係冇管動噶啦，每次唱都係咁，所以一陣間咧，我稍後呢一 part 之後咧，我都會播多佢一隻，因為佢近年錄過嘅唱片咧，就將嗰啲舊歌咧就同一啲新嘅歌手一齊合唱。咁稍後啦，不過而家我想唱翻一隻嘅當年我細細個開始接觸呢啲經典懷舊歌嘅時候嗰啲歌。等你哋兩公婆休息一下，飲啖水。呢隻歌咧就當然都係另外一個歌喉啊。Patty Page 嘅名曲叫做《田納西州的華爾茲》。 哇，精彩 ！Tennessee Waltz。I was dancing with my darling to the Tennessee Waltz 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the Tennessee Waltz.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tz. 呢只叫做 Tennessee Waltz， 一只嘅我由细已经系入咗脑嘅一只怀旧金曲，因为我嗰个年纪系听唔到呢啲咁旧嘅歌，咁但系我好中意听旧歌嘅，我细个。 正话咧，你唱首咧，我两个已经拖住手喺度欣赏。 我知啊， 精彩！ 我直情眯埋眼都会 feel 到你哋两个嗰啲恩爱嘅。不过咧，我好彩，好可惜啦，我哋又唔系电视直播，如果唔系咧，就真系恨死隔篱啦。所以直情喺度好做，真系嘅。头先我嗰个感觉咧，就投入咗去一个好小的好像私人 party 咁啦，然后有一队好小的乐队就唱返啲怀旧嘅歌，咁然后台下面当然有好多朋友喺度，两夫妇两夫妇咁。 我哋就係嗰啲听众啊。 係啦，然后喺度跳舞啊，一路一定係跳緊啲华语字。好轻松嗰啲。 情意绵绵。 情意绵绵嘅 Tennessee Waltz。咁但我哋呢个节目呢就好多经典歌就真嘅。咁我都好喜欢呢啲英文嘅经典歌啦。跟住你落嚟啊，因为我哋今日有两个老板啦，一个就系顾老板，一个就系佢嘅老板陈老板。咁阿顾老板嗱，而家啦，陈老板， 顾老板系又老又古板。 你想拣只咩歌送俾你老板咧？ 我希望咧，其实咧。过两日咧，就我哋两个结婚二十周年。 哇！ 咁咧，我想送一只歌俾我老公咧，就即系话俾听，希望永远咧都系我哋嘅春天，即系唔好咧入咗寒冬嗰啲咁样，你明唔明？ 永远都系， 即系嗰啲感情咧，即系 永远都 keep 住春天咁样。 咁如果我哋春天一定有个好好嘅约会，每个春天都要 约定咧，系成个春天都系你哋嘅约会。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瑟瑟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雨迷蒙，盼再看到你面。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终有日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复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着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悠悠的想我入梦中。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着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着真爱。为你送。 事情未到，始终相信我俩与春天有个约会。I have a day with spring. 春天有个约会 ，a date with spring。我谂你哋个约会最好系喺你哋屋企咪好咯，好唔好 一定。 阿 Vince 佢话想翻屋企， 好想 Owen 嘅屋 home 啊。呢只 Michael Bublé 嘅歌好出名，好 hit。在今天的特别嘉宾 Owen 和顾纪君的屋企 So sweet 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Paris and Rome But I wanna go home、Maybe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l alone Just wanna go homeOh, I miss you, you know And I've been keeping all the letters That I wrote to you Each one a line or two I'm fine, baby, how are you? Well, I would send them But I know that that's just not good enough My words were cold and flatAnd you deserve more than that Another aeroplane, another summer place I'm lucky I know, but I wanna go home I wanna go home Let me go home I'm just too far from where you areI wanna come home. And I feel just like I'm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It's just like I step outside when everything was going right.What's not your dream, but you always believe in me. Another wint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in even Paris and Rome, and I wanna go home. Let me go home. And I'm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one. Let me go home.Miss you, you know. Let me go home. I have my run, baby. I'm done. Gotta come home. Let me go home. Yeah, I'll be alright. I'll be home tonight.I'm coming back home 全世界的太太都会最喜欢听到这一句 我今晚会翻屋企， 今晚一定翻屋企。 不过而家唔使惊啦，你哋就算去去街都系顾老板同你一齐去嘅，系咪？成日一双双一对对咁样出去，系咪？以前做嘢就唔同啦，系咪？ 以前冇办法，而家一定， 一定翻屋企啊！I'll be come home. Okay, I'll be coming home. 好，翻咗嚟屋企啦。咁头先只歌咧就系即系 Michael Bublé 嘅一只嘅，我哋都好中意嘅一只歌。好少听到咁真心痴情地话我好想翻屋企。我睇你个样真系似。 我中意嘅歌大话，中意嘅歌原因咧，因为每年咧我都要去好多 trip 咧。一到圣诞节嘅时候，一听呢个歌咧，就想翻屋企啦。 系啊，真系，如果翻唔到，有时真系好系啊。一到圣诞节，睇过年啊啲咁样噶啦吓。咁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好少有，亦都真系大家会一个好大嘅惊喜，就系顾纪君两夫妇啊。咁好多人都唔知道咧，佢老公唱歌噶嘛。咁佢唔系职业歌手嚟噶嘛，亦都唔会系公开地去唱歌噶嘛，系咪？咁所以今日好感激两位，可以 多谢你俾机会我， 将你嘅私人嘅感情时间踩我哋二千零个再重聚。头先佢话翻屋企顾纪君，你识唔识煮饭煲汤？ 我唔识嘅。 啊 ，OK， 你可以叫人煲。 佢娶我嗰阵时已经讲咗。 我讲定啊，唔紧要，叫人煲咪得咯。一阵见啦。歌再重聚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我系 Albert 欧欧瑞强。我哋今日有特别嘉宾，多谢晒顾纪君同埋佢嘅先生。 多谢 Albert。 Owen Chan 啊 ，Owen 啊，咁英文歌系你原本唱得最多或者系成长嘅阶段嘅歌啦。系点解啊？因为你喺外国长大。 喺外国十几年。 哦，太耐。差啲唔記得咗啲中文歌添啊！ 係啦，同埋我哋嗰個年代聽英文歌係多啲，一放學翻屋企就聽 Uncle Ray 節目噶 啦。哇，係啊，我哋細個都係啦。嗰陣咧，其實想唱都冇得唱，因為Sam 都未唱嗰啲浪子心聲啊，未唱嗰啲雙聲情歌啊， 係啦， 我哋好難可以即係學到阿鄭君綿佢哋唱嗰種嘅，因為嗰陣粵語流都係得嗰啲噶咋，咁多謝阿 Sam 啦，咁即係多謝我哋大師兄，咁帶領咗我哋香港嘅粵語歌曲嘅潮流。因為講起浪子心聲咧，唔唱唔得嘅，因為你記唔記得你翻嚟嘅時候會聽到呢一隻《命裏有時終須有》？ 係啊，好感動， 好感動。 當時仲未識呢句嘢點咩意思，係啦，而家就明曬啦。 因為咧，即係人生就係咁啊，可以好似好簡單一句嘅説話啊，但係原來係真理嚟， 係。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 无知井里蛙，徒望添身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大瓦， 命里有时终 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 雷声风雨打，何用都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罪乐也。 Sam 嗰啲歌词哦，阿 Owen 啊，即系好似，好似好简单嘅，即系小学生都识嘅嗰啲字眼。不过咧，哇，原来嗰个真意咧，系过咗几十年人生咧，先至 tap 落有啲味吓。喂，而家你觉得咧，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啊。而家你嘅命里好唔好命啊？你好， 自从同老板结婚之后，听足佢指示同吩咐。样样都非常好， 哇！真系好命啊你， 你信唔信？ 我信啦、啊，我信到十足啦、 啊。幕后老板嚟嘅， 系啦，幕后同幕前咧都系，即系将幕前咧，我哋成个圈都系叫阿顾纪君做顾老板。点解嘅咧？嗬？ 喂，其实嗰阵时我喺电视台咧，嗰阵时仲系亚洲电视啦。 系啊。 咁我另外出边有工嘅，即系自己有啲小生意。 小生意。 咁嗰啲同事咧，就最主要个问题，我个中文名同个英文名都唔好叫。顾纪君咧，如果你喺节目度不断咁样叫咧，大家会觉得巧口嘅。 系系。 咁我英文名叫 Priscilla， 又系难叫嘅。咁所以大家就话，不如谂个名代号啦。咁所以咧就叫咗做顾老板。 哦， 因為嗰陣時咧，我個年代咧係好似啲阿劉志榮啊嗰啲，係乜嘢都叫老闆噶，歐老闆、陳老闆咁，即係咁樣嘅，咁所以就叫做顧老闆。 好興啊！哦，原來喺嗰陣即係以前麗的電視嘅時候已經開始㗎啦，係 好耐 好耐啦，係啦。咁啊，你的而且確當年係做咗個小老闆㗎嘛，係嘛？ 真係我，但係我成日有一日係好笑嗰陣時，林柏欣先生咧就喺公司，咁就同啲人講點解佢哋叫做顧老闆，我成個坐喺度，佢哋都唔叫。咁我就听到我就走去同阿林伯讲，我林伯其实咧佢哋系唔中意我啊，佢哋咧好多人中唔中意嗰啲系佢老板啊咁，咁所以咧佢就叫我，咁我就话我又老又古板，大家就咁叫我啫，你千祈唔好介怀啊，我话林伯。 咁啊，佢哋觉得哇，真系呢个艺员真系好口才啦， 执生执生 执生，真系好嘢吓，真系识讲，咁诶，即系正中啊，即系阿林伯。嗰、那個情懷嗱， 係林伯好人， 係好人嘅，佢一個好善良，即係好好誒，係好多人。 林伯嘅證據你知唔知佢講咩？ 佢講 林伯就話女人咧。娶佢老翻嚟做老婆咧，系要嚟锡嘅，系唔能够虾佢嘅。咁哇，呢句说话我简直系将佢发扬光大咗俾好多人。 你隔篱嗰个听唔听到啊？听得明啦，明咗好多年啦。 我而家就绝对明啦。 喂，咁样我哋而家揾咧另外一个即系喺唱歌嚟讲咧，我真系个心里边真系觉得佢系老板娘嚟。咩意思咧？即系嗱，你识恩妮啦吓，恩妮大家姐咧，即系我就喺心里边系服嘅，即系唱歌一流啦， 巨肺啊， 声色艺俱全，佢真系又靓啦吓，即系台风啊各样嘢。咁但系佢一出嚟咧，那个势嘅 压到场， 压到场咧，唔系净系台。 在私底下呢，大家都如果你是新出即係嚟呢個幕後做，叫阿欣妮去唱下歌啊，請佢做咩咧？你真係驚驚地嘅，係咪啊？佢嗰啲氣場好犀利嘅，一行出嚟，佢唔使即係唔使黑面嘅喎，佢一望望你咧，你就有少少，即係我哋就唔驚啦，即係識得耐，同埋我乜都唔怕死嘅嘛，我咁但係咧，即係傾起偈啊，當然佢係一個好爽直，好真係好入，有少少即係温柔的霸氣。其实好简单，因为点解？因为佢唱歌叻啦，所以佢要求就高啦。 嗯， 咁幕后人咪惊咯，系咪？即系话，如果我做得唔好，要求佢唔啱佢要求咧，咁佢又唔高兴嘅。 但系呢个系专业咯， 冇错啦。 我哋应该要学习， 即系好专业。咁啊，抵佢当年咧就真系红霸呢一个歌坛啊！ 我嘅超级偶像 系啊， 超级 睇晒佢嗰啲 concert 啦，呢只歌咯唔唱唔得，明日。哇！今天 你唱呢老板歌你啱晒，呢啲声音有啲霸气咁，真系真系噶。你如果你冇啲力咧，冇啲压台力咧，唱唔到呢啲歌，因为有时大家都会谂起恩妮噶嘛，所以真系精彩。即系由佢唱咧，所以当年我哋香港电台嘅十大中文金曲咧，佢真系一唔使谂啦，呢一只一定入噶啦，咁样咁唔使讲啦，咁当然亦都攞咗。当年啊，恩妮嘅《明日话今天》。跟住有一隻歌咧，为阿 Owen， 系， 即系啱晒头先阿顾老板讲咧，佢话佢转述以前嚟，即系亚洲电视个老板讲话，女人咧要嚟锡嘅，娶个老婆翻嚟要嚟锡嘅，咁所以咧呢只歌咧异曲同工嘅，男人咧应该点咧？如果有唔开心嘅，有悲伤嘅，留给自己吧，要给自己。唔好话俾佢听， 我会铭记于心。 呢只歌咧真系啱晒男人唱，女人实中意。 用我纯正嘅大湾区普通话唱出呢首歌， 把悲伤留给自己。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委屈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上次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是不是可以牵你的手呢？从来没有这样要求，怕你难过转身走走。那就这样吧，我会了解你，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没有你。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无论你在天涯海角，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可不可以 可以的， 现在已经走了，你要等三年的时间，唔该等三年佢就会翻嚟。若你愿耐心等多一天，灵会灵识思因此改变，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这字未讲失速最顺便，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便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倚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是家天温暖。若你耐心等多一天，定会令历史因此改变，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这字未讲失速最顺便，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倚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心的片段，离别时家添温暖。你不需要再等多三年，因为新闻报道后，我哋已经即刻有另外一个半小时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唔使等咁耐。不过唔好走住，一眼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隧今日起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安排， 運輸署話運作大致順利，截至下午四點半，共有超過53,500架次車輛通過紅隧，當中大約90%車輛偵測到有安裝車輛貼。署方話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會繼續密切監察紅隧的交通情況。國務院任命劉光元接替陳冬出任中聯辦副主任。劉光元曾任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今年兩度率團出訪內地考察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倡議最新發展。陳冬上月獲委任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預料將重返家鄉福建出任省人大副主任。海關在機場檢獲大約13公斤懷疑海洛因，估計市值大約1,000萬，並拘捕一名36歲男子。涉案男子昨日從泰國曼谷飛抵本港，海關人員為他寄倉行李進行清關時，在行李內發現11塊尼龍墊，每塊尼龍墊夾層中藏有海洛因，共重大約13公斤。海關人員其後將那名男子拘捕，案件仍然調查。在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持續酷熱，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热线。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香港有不少植物是属于外来种，如果不妥善评估，作出适当的行动处理，就有机会破坏本地的生态系统。无反海桑就是一种在香港湿地找得到的外来入侵品种植物。 咁無花海桑係一種屬於海桑屬嘅外來入侵紅樹物種啦。咁水流啊，將佢哋嘅種子咧打入香港嘅海岸咧落地生根。咁佢哋比一般嘅紅樹高啦，咁所以樹蔭咧就會遮蔽陽光，而令到其他嘅紅樹咧就失去咗足夠陽光生長，咁影響咗海岸生態環境。咁而大嶼山深屈咧，亦都係其中一個受到海桑入侵嘅地方。 大嶼山深屈係其中一個可以揾到無反海桑嘅地方。长春社除了协助移除当地的无反海桑，还举行工作坊，避免浪费木资源。听听他们的保育主任曾令希的介绍。 为了改善深屈的海岸生态环境，大屿山保育基金所批准的小型地区改善工程项目就移除了一部分较大的海桑。而我们长春社也受到土木工程拓展署可持续大屿办事处的委托，就在深屈带领公众移除了一些剩下比较小的海桑，以及举行了一连串的红树林保育活动。办事处和我们都不希望被人砍伐了的海桑枝干就成为堆填区的废物，就尽量换用它们。木工制作既可以善用本地砍伐的树木，亦都可以教育公众，所以我们就跟香港一间树木的回收中心就合作举办一个工作坊。 他们计划接下来的9月至12月还会再举办多两次工作坊，有兴趣的听众记得留意啦。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

平時你想找他唱都很難的嘛，肯定不會出現的嘛。哇，在去到這些就自己真的上去，哇，我又唱他又唱，沒人叫都上去唱。 我們很感恩有很多朋友疼我們，即大家一起過了幾十年，即那種友誼不可以用任何東西衡量。 沒錯啦，絕對不是在工作上面，商場上面去互相溝通過程，即是不是招呼的，不是假的，但是是很真情啦，非常之難得。咁今日咧，我阿顧老闆即係顧紀君啦，同埋佢先生咧，兩個都係，尤其是阿 Owen 啦，嚇，即係唱歌達人嚟嘅，即係即係嗰啲發燒嘅程度咧，比較我哋更甚啊，因為佢根本哇！ 佢追落後啊，佢 嚇咩話？ 追落後啊，即係以前想玩嗰啲冇得玩嘅追翻啊！ 係exactly 係啊，即係我諗咧，淨係我聽到我所識嘅朋友咧，自己譬如半退休，好似你咁樣啦。咁之後咧，自己投入去嗰個音樂歌唱界咧，真係瘋狂咁滯。自己哇，用好多心機搞個 studio， 搞好多嘢，差唔多咧就每個週末咧都喺度開 band 啊。咁因為亦都有聽過啦嚇，某某大老闆已經就包起一隊樂隊咧就。是咪啊？好耐啊，好多年添，唔系话系我兴致所致嘅。 只要有朋友过嚟咧，我代下拍，即系我都做埋嘅。 直情喺一个地方咧，整咗个 studio 啊，咁啊，好啊，自己不如自己得闲就两公婆录下音啊，唱下啲情歌啊，男女对唱嗰啲咧，系咪？即系唔同嘅，唔同喺卡拉 OK 唱系两件事。 系因为好多而家香港啲屋企咧都唔可以唱歌大大声，会俾人投诉嘅。所以咧，我哋要揾一个地方咧。是你嗌到点样嗌都好，砰砰声都好，都冇人会话投诉 嘅。系啦，咁如果你唱一啲抒情嘅歌就唔怕嘅。譬如头先咧，我特登就唱咗只王菲嘅《暧昧》啦。不如请阿顾老板咧，我听闻你都好中意王菲嘅歌啦。 我谂冇人唔中意王菲。 系咯。 不过能够唱出佢歌嗰种既定嘅味道咧，就未必。不过我尽力啊。 啊，一定得嘅，因为中意就得噶啦。唱歌就是第一，不是技术，是感情先行。顾纪君，王菲的名曲《爱与痛的边缘》。 徘徊彷徨路前，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抹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好好醒醒的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情像雨点，只断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好好醒醒的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 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情像雨点，丝断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告别再等也未完，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告别再等也未完，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 王菲的一首《我与痛的边缘》真是欲罢不能，因为王菲的歌实在太多好听的了。当你两位结婚20周年，好像今晚这样拖着手的时候，不如我们搞一个音乐派对为你们庆祝一下吧。约定了好吗？ 感恩感恩， 现在约定了吗？ 好啊， 感谢感恩， 大约在冬季了。 约定先啦，王菲的歌之后当然都是她的歌。你的家几号门牌啊？ 还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伴你长街。 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黄，还燃亮那份未温的便当。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凝住眼泪才敢细看。 望着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仍未忘相约看漫天黄叶远飞。 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戏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 明日天地只恐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 就算你将阔空堂，不敌天气，两鬓斑白认得你。还记得当天吉他的和弦，还明白每段旋律的伏线。 当天街过路过你声线，沿路旅程如歌蜕变。望掉天地，仿佛也想起自己，仍未忘相约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凄 少的气，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 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亦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 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 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这首歌不是很熟，但是有原因的唱这首歌。 是 吗？因为呢、我有个朋友呢就知道我上你的节目啦，那他就要点这首歌。咁但其实我系唔识唱呢只歌嘅，咁但系因为佢系一个 叻嘅，你系呢个即系学噶， 系唔系？我即刻编咗个歌词出，阿靓靓希望可以满足到你嘅点唱。 哦，你咪俾阿 Chilam 啦，咁 阿 Chilam 都有同我哋唱歌噶， 系啊，佢都中意唱歌嘅， 唱得好好听。 你若正话喺度睇，好紧张。 咩话？ 你两个从来未夹过嘅，而碰撞呢只歌嘅时间，我仲紧张到手揸住晒，净系见到两个唱。 但系好玩嘅咧，就系因为我哋做电台咧，就可以用眼神啦、手势啦、身体语言啦，就互相即系交换嗰个信息。即是说诶、你唱我唱、你唱我哋一起唱。 同埋嗰个好玩嘅地方就係我哋真係冇夹过。 我唔好意思， 我哋从来未同你一起唱过歌。 我以为会你睇到嗰张歌词呢，因为无端端喺前面我哋唱咗两隻王菲㗎嘛。咁我突然间应该黐住呢隻歌先啱喎。 哇，我即刻嗱嗱聽周围去喇睇有冇。 不过最紧张嘅唔係我哋两个，係 Owen 比较紧张。不过而家都唔使紧张啦，因为有个即系直情系可以讲系世代嘅经典美人啊，同埋歌手喺你眼前。不过系只歌嚟啫，吓千祈唔好乱望啊，老婆喺侧边啊。 但系我今晚以下犯上咧，做一件好错嘅事。 咩事？ 就系竟然斗胆去唱歌神嘅歌。 我谂佢唔介意嘅，我一阵间打电话问一问佢。喂，Owen想唱你只最难唱嗰只歌噃，系啦。 所以 阿學友同我讲啊，佢话咧，你都系做主持好，你唔好唱，唔好做歌星吓。 佢好中意讲笑嘅。好，Owen，我哋无论点都好啦，我哋其实向阿學友致敬吓 ，salute 嘅。因为唱佢嘅歌嘛， 多谢你。 佢当然唔会介意，因为任何人都唔会唱得比较佢更好嘅。咁所以个个唱佢嘅时候，我谂佢都要开心嘅。 你都好勇敢俾我唱。 哎，唔会唔得，你中意唱乜嘢歌都得噶呢度，呢只歌咁好听。 老春风，我心因何老？春风说不出，借酒相送，夜雨冻，雨点射透到朝扁舟，回头似是梦，无法担动，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啊，像花虽美好，如冰虽不多，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老，或我心真好，何以敢真懂。 也可以投照片租，盼找到时间裂缝，夜风中告知我难寻你方丈，回头也是梦，仍似被动逃避凝望你，却深印脑中。 两分钟，我介绍一位我儿时识嘅天使偶像，佢个名叫做 Tammy。I hear the cottonwoods whispering above, Tammy, Tammy, Tammy's in love. The oldie, our oldie, who's to the dove, Tammy.Tammy, Tammy's in love. Does my darling feel what I feel when she comes near? I hear, I know him. Wish I knew in her arms. Wish I knew if she knew what I'm dreaming of.Tammy, oh Tammy, Tammy's in love. Oh Tammy, Tammy, Tammy's in love. Take my hand, I'm a stranger in paradise, all lost in a wonderland, a stranger in paradise. If I stand starry-eyed, that's a danger in paradise for mortals who stand beside an angel like you. I saw your face and I ascended out of the commonplace into the till I know there's a chance that you care. Won't you answer this fervent prayer of a stranger in paradise? Don't send me in dark despair from all that I hunger for, but open your angel's arms to the stranger in paradise and tell him that he need be a stranger no more. Stranger in Paradise， 希望刚刚去世的刚刚唱歌的这位 Tony Bennett， 他去到一个 paradise， 一个天堂的地方。不过当然他是一个 stranger， 一个陌生人，所以播了他这一首 Stranger in Paradise。 享年如果没有计错应该97岁的 Tony Bennett，较早的时候也播了他的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向他致敬。回来二千岭歌再重聚，我们今天有一对夫妇，大家都喜出望外，因为他是顾纪君和他的先生。唱一首合唱歌啦，我们那个年代很兴的一首国语男女合唱歌，叫做《无言的结局》。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 但终究如何才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必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难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也许我未忘 也许会更想你，也许已没有也许。 随着那岁月荡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 但我愿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难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已没有也许。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难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已没有也许。 当年呢只无言的结局咧，嗰啲卡拉 OK 嗰度咧，真系间间房都喺度唱紧嘅， 真系唔识唱呢只歌， 系啊， 就唔去得卡拉 OK 嗰度。难得咧，系啊，难得个 Owen 咧就啱晒，即系嗰啲要啲雄壮嘅男士高音咁样啦吓。 但系佢好抗拒同我唱呢只歌。 啊，点解啊？因为个歌名问题。 系啊，所以通常我唱呢只歌咧，都系一个宴会入边咧其他嘅男士嘅，佢咧唔中意同我唱呢只歌，佢话唔系几所以冇乜点夹过我哋，即系 系 都系忽然间话要唱， 但系冇。办法啊！虽然咧就歌即系歌名嘅嗰啲歌嚟嘅啫 ，Owen 咁，但系咧系好啱你哋两个合唱啊！因为男嗰个唔系容易揾嘅，女嗰个唔出奇，但男咧又要高音行嘅话声，又要力量嘅，又要重复又重复，啊、少啲气又死嘅，咁咧呢只就不过咁样，你可以唱嘅粤语版嘅粤语版咧，我唔知几多年前咧黑胶碟里边系、 哦、 我同阿黄宝欣唱嘅，系、 哦、 粤、 okay, 语版，好少人知嘅，但系咧喺大陆就好多人知嘅，唔、哦、知奇鬼怪，我都唔记得咗， 未听过， 你搵一次，搵一次，我俾个粤语版你哋两个试下，粤、啊、语版系好玩嘅，系、啊、好玩。好咁啊，头先就无言的结果咧，就我哋怀旧啦。讲起怀旧歌咧，今晚就好多谢两位咧，即系唔知你系就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即系拣晒呢啲经典歌咧。咁啊，甚至有啲新版本都好啦，都系将啲旧嘅经典歌咧，再次重新演绎。咁而家整个中国都兴系咁样，尤其是一啲即系怀旧金曲啦， 重新编曲嗰啲歌好听。 咁啊，譬如你而家揀呢只咧，我都係喜出望外，因為好耐我哋以前咧，邊個咧啲筷子姊妹花都好興唱嘅。 我話俾你聽啊 ，Albert 呢只歌咧，我同頭先講咗啦，宇彬嘅，我每一次唱呢只歌咧，所有啲朋友都起曬身嘅。 點解？ 跳舞。 哦，哇，係咩？係 啊。 誒，試下先，試下先。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要你才是我梦想，只要你才。 还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要你才是我梦想，只要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挖，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要你才是我梦想，只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挖，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要你才是我梦想，只要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只要你才是我梦想，只要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 呢、这个版本犀利啊！喂，你真系坐唔定，你搞到我成身大汗喎即系其实我就冇真系跳舞嘅，因为我唔识跳啦。啊，咁啊，但系咧个心咧就真系喺度乒乒乓乓啊！真系 咁夜怕唔怕嘈亲大家？ 唔怕，我哋而家二千岭江嗰啲朋友咧冇咁早瞓嘅，起码都要十二点之后我哋还有节目噶嘛。因为香港电台第二台廿四小时广播，所以通常咧都系听住瞓啊，唔知几时瞓着啊。咁但系每个礼拜日都系咁噶啦，间中嚟一个激情嘅舞。步唔错噶， 醒一醒，跟住又再听。 系啦，呢首歌叫《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啦。呢一只即系传统嘅西班牙歌啦，已经系即系红遍全球啊。咁啊，头先你嗰个版本咧就好似 黄小虎， 黄小虎嗰个版本嚟噶。咁其实都系舞步啦、激情啦、节奏啦吓、即系全部齐全，所以大家都坐唔定啊吓。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咁啊，欧文你。跳唔跳舞嘅？头先有冇跳啊？ 我正话冇跳，但我脚系咁震， 系咁震啊！系啦，你不如你咁啊，唱只脚震歌啦吓。夏朝星有只叫做交叉脚啊嘛， 交叉脚得， 好啊，交叉脚啦， 可以噶， 唔系即系因为交叉脚棘咁样，啱我同你啦，我哋两个都唔系好识跳舞，可能好就交叉脚啦，啊唔识读错字啲，唔好意思，交叉点先啱。 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 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根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路上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真诚的心是长远，苦困皆自愿，成败不去算，更远。 你行啱咗路啦，唔会俾交叉点难到你嘅啊！ 多谢你，麦哥。 中意就做，中意就唱。拣咗夏韶星嘅呢一首《交叉点》，真系好适合你，因为佢嘅声音啊，你俾个长长头发，你就变咗佢噶个感觉。 我都想啊！ 我好中意阿 Danny 嘅，好中意阿 Danny 嗰啲聲音， 有 唱 blues 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咧好奇怪咧，佢即係 band 仔出身啦，即係又唱 blues 啊，又彈 band 啊。但係佢成名作咧係一首翻鄉下嘅民歌嚟嘅，竟然、當年佢由彈樂隊啦、打鼓啦、長長頭髮唱 band。突然间唱粤语歌咧，就唱咗第一只歌，就系呢一首《童年时》。哇！童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距天未亮，你与我永远心意也一样。何时能再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想一趟，童年时我与你双双走到千脉上，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千脉上？ 每次我看见野花，我也会对你想一趟。是我与你打秋千，想要盼月亮。你说过要我将心挂天上，何时能再与你打秋千，飞到星月上？每次我看见星星，也会对你想一趟。童年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梦？再看看这两火心有无永远相向。是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梦？再看看两火心有无永远相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慈云山慈乐村一个单位下午发生火警，四个女子被烧伤，其中58岁女子情况危殆，53岁女子目前情况严重。至于同时腹部有刀伤的51岁女子和46岁女子就要接受手术。事发在下午大约3点半，警方接报指乐信楼35楼发生火警，并有激人在走廊持刀。警方说四个伤者是姊妹关系，因为楼宇买卖问题发生争执，警方事后以伤人罪拘捕这个女户主。警方相信案件属于家庭纠纷引致，暂时没有证据涉及其他人士，会转介社署跟进。社署回复查询时说，被捕女子并非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但有关医院的医务社工会按有关家庭的福利需要提供适切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访问团下午抵达东盟三国首站新加坡。据了解，他会和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见面，明天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官员见面，晚上出席商界晚宴，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将向当地政商界领袖介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鼓励东盟企业来港扩展业务，并善用香港专业服务和融资平台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他在出发前表示，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发展潜力相当庞大，希望和东盟国家开拓更多合作空间，争取支持加入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聖彼得堡和到訪的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會談。法新社報導，是雅格納集團上個月發動叛變之後，普京和盧卡申科首度面對面會晤。普京表示計劃和對方今明兩日進行會談，兩人又同往科特林島上一個城鎮，受到當地民眾歡迎。報導指普京向盧卡申科表示基輔的反攻行動已經失敗。希臘東南部旅遊勝地羅德島連日山火，約19000人已經被轉移到安全地帶。撤離行動日前已經展開，其中大約3000人經海路，其餘10000多人由陸路撤離。這次撤離行動被形容為是希臘歷來規模最大，超過250個消防員、幾十架消防車和多架飛機正在羅德島參與救火。另外，克羅地亞、土耳其等國家也都有提供協助。民政部門警告，由於預計希臘大部分地區在當地周日日間氣温可能會高達攝氏45度，多處發生山火的風險非常高。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持續酷熱，本周中後期驟雨逐漸增多，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現在溫度是30度，相對濕度82%，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在亚洲空手道锦标赛女子个人组手50公斤以下级别过关斩将，击败对手，勇夺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由今日开始，大家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啦。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噶。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夜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给爱情戏弄，同你 在追逐一个梦，梦境消失岁月中，唯有在爱中苏醒时，方知爱情非自梦。我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梦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重，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意年中，与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 11:38嘅时间翻嚟，2000靓歌再重聚最后一个部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 Albert 欧瑞强，我亦都非常之感谢两位嘅嘉宾。我哋再次邀请已经唱咗两个几钟头歌嘅顾纪君，同我哋一齐漫步人生路。 今日除了古纪君多谢他联同他的夫婿有 Owen 一起来同我们音乐聚会 Three Times a Lady Lionel Richie and the Commodores Thanks for the times that you gave in meThe memories are all in my mind And now that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our rainbow There's something I must say out loud You're once, twiceThree times a lady And I loved you Yes, you're once, twice Three times a lady And I love youWhen we are together, the moments I cherish with every beat of my heart. To touch you, to hold you, to feel you, to need you. There's something to keep us 有一个电视剧集叫做《洛神》，马俊伟做男主角啦。里面有个演员叫做顾继君，有只插曲好好听，都是由他主唱《洛神》插曲。歌名叫做《色花》。 人如花飞，云如断歌，谁曾爱我？是风光，是坎坷，谁怜惜一个我？镜花碎月，没法断绝，我心比美是明月，情如孤舟。愁如深秋， 曾如初春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花虽美，也在期待你留下结果。红如天色，蓝如沧海，如何记载？时而光彩，时而悲哀，如何等一刹爱？镜花岁月没法断绝，我心比美事如明月，情如孤舟，愁如深秋。尘如初春雪，人如花飞，云如短歌，谁曾爱我？时风光，时坎坷，谁怜惜一个我？镜花岁月没法断绝，我心比美是明月，情如孤舟，愁如深秋，寒如深深雪。 多谢顾继君的洛神插曲，叫做《惜花》。当然今晚我们的特别嘉宾除了顾继君，有惜花之人，这个当然了，他用一种爱去滋润泥土，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惜花人。多谢欧文唱张学友的名曲，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爱是永恒。 有中冷瘦疤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套套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湖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想爱是你。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湖中，每掠过也似风鸟

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一张新日志我正记得在哪里。 今天非常非常多谢两位顾纪君和奥运轩， 多谢奥运 两夫妇， 感谢你， 感谢收音机旁边的所有朋友，感谢全世界听紧的朋友。我哋二千岭歌再重聚，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即系九点至到十二点，再见， 拜拜。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方，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